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203集，问前尘。公孙和赵普一看就知道小四子有事儿，回头看看白玉堂，又看看挽着阴侯的胳膊就往房间里带的展昭，众人也大概明白了其中原因。阴侯虽然和天尊差不多大，但显然比天尊大多数时候清醒。天尊除了跟武学有关的事情比较清醒外，平时基本糊里糊涂的，还有些天真，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人情世故，阴侯这方面强多了。展昭将人拖进房间，白玉堂跟进来回手就关门。阴侯笑了，抱着胳膊看正倒茶的展昭。 我要是不说呢？ 展昭端着杯子瞧他。 你准备怎么哄我说呀？ 阴侯笑眯眯问展昭，展昭眯着眼睛瞧了他半晌，开口。 我就告诉爹和娘，你小时候和小四子长得一样。 你这脾气肯定是像你爹呀，一点都不可爱。 阴侯倒抽了口凉气，伸手指着展昭，展昭过来趴阴侯肩膀上。 哎呀，不过如果你说呢，这个案子完了，我陪你回魔宫住一阵子。 真的？ 阴侯果然笑颜逐开，随后又指了指白玉堂。 把这白耗子也带上呗。 展昭本来也想带白玉堂去魔宫转转呢，认识一下魔宫的人，以后江湖碰上了彼此好有个照应，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欣然点头同意。阴侯夹着腿坐好，接过展昭递过来的茶。 那你们要听什么？ 有好多要问，一条一条来。 展昭和白玉堂问出胸中疑惑，而阴侯也没有隐瞒，逐一回答。于是展昭和白玉堂窥探到了百年前一件几乎改变整个武林命运的大事，同时也了解了一个神秘而又奇妙的存在，妖狐族，以及银妖王那传奇的一生。两人问清楚之后，终于明白天尊和阴侯为何要诸多隐瞒了。毕竟好不容易才尘封了的往事，若是再揭开那盖子，免不了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阴妖王其实并不是运气特别好。 阴侯刚开口第一句话，展昭和白玉堂就纳闷了，感情之前俩老头骗人。 这是不了解内情的人的一种说法，也是编造出来糊弄世人的，好让银妖王减少麻烦。 编造出来？ 他真正能做的是预知未来之事。 展昭和白玉堂听阴侯说完，沉默半晌。 说了半天，是个算命的。 这年头神算多了，哪个能像他那样连皇朝哪一年哪一天哪个时辰覆灭都清清楚楚。 展昭和白玉堂听到这里都愣了。 时辰都猜对？ 也不是猜的，他就是知道。 这么邪乎？ 我和天尊什么时候降生，你和玉堂什么时候降生，包括你俩日后会另外他说100年后会有一个小银妖王出现，他是最后一个有皇族血统的妖狐族。 展昭和白玉堂本来想问问阴侯说了一半不说那句日后会怎么样，可是阴侯之后说的那一句将他俩的注意力都引开了。 最后一个是指小四子？ 当年他说的都准了，不过单这一条貌似不准。他说我们会遇到那个小皇族的时候，现在想想正好是我们第一回碰到小四子的时候，不过我跟天尊把这件事情忽略了，直到那天你们去雪城 天尊老鬼突然火急火燎地来找我，说小四子可能就是那只小狐狸。 展昭和白玉堂心领神会，原来那天天尊突然不告而别，是找阴侯讲这事儿去了。 阴妖王当年跟我们说要隐藏这个秘密，别让任何人知道。 可是如果说预知未来的能力，小四子呆呆的没看出来啊。 其实只要他不意识到自己有这种能力，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不让外界知道他有这种能力，他就能平平安安福寿绵长。可一旦他这能力被人知道了，那他这一生必然风波坎坷不断，并且迟早惹来杀身之祸。所以无论如何切记要保守秘密。 阴侯说完，看紧闭的门口，展昭和白玉堂也望向门口。这时大门轻轻被推开，赵普有些无奈地拉着脸色苍白的公孙进来了，然后回身关上门。 既然有人已经开始打小四子的主意了，就表示已经有人知道了这个秘密了，是不是？ 公孙缓过来一些后细想，就觉得更加可怕。他这辈子最想要的就是小四子能远离争权夺利的江湖和庙堂，做一辈子小笨蛋，平平安安长大。没想到事与愿违，小四子的身世竟然这么惊世骇俗。展昭和白玉堂也皱眉，他们忧心的就是这一点。阴侯轻轻地啧了一声，问展昭： 你捡到的是九尾狐的令牌？ 嗯， 一面九尾狐，一面山茶花，但是令牌被师父收走了。 如果是这样的，那倒不用太担心，应该也是后代了吧？ 什么后代啊？为什么我师父对这件事情那么忌讳？ 他不想说，估计是嫌麻烦，或者担心这件事情越闹越大，给小四子惹来麻烦。我跟他本来打算私下处理的，这块令牌可能是有人故意留下来给我和天尊提个醒。 提醒什么？你俩很担心的样子。 是红狐，妖狐族出了白狐还有红狐，红狐是专门保护白狐的。 那是自己人？ 嗯。 有什么问题？ 红狐的存在有点微妙，一般有白狐存在就会有红狐存在。红狐是负责帮银妖王养狐狸的随从，因为上一代实在是太二了，所以我有些担心这一代的素质。 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心说小四子够气派的呀，还专门有人帮他养狐狸。 银妖王当年说过，这一代的小白狐的庇护神不是红狐，是狼，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狼？越说越玄乎，难道是说赵普？不对啊，赵普外号修罗，没人把他跟狼扯到一起。那或者雅狼邹良，也不太像。 还有没有别的？比如说这次案件凶手的线索？ 这个就不知道了，别告诉你师父。 阴老鬼，你个没节操的。 阴侯话还没说完，屋子外边传来了一声吼，展昭和白玉堂一惊，阴侯搔头，听声音是天尊被发现了。没一会儿房间被一脚踹开，天尊夹着捧着脸一脸无奈的小四子进来了，被赵普安排在门口负责拦住外人的影卫等人尴尬地站着，对赵普使眼色。赵普还有些不解呢，紫影站姿很奇特。白玉堂无奈走到门口，拂袖两掌，影卫们的穴道都解开了。紫影揉着胸口还不满呢，直嘀咕： 都没说要拦他，干嘛顶我们穴道？ 展昭和白玉堂一起瞧了瞧小四子，小四子撅着个嘴，他本来想拖住天尊的，不过好像做得太明显了，于是被天尊发现了。 萧良急急忙忙跟了进来，远处传来林业火的呼唤声。 小梁子，哎，狼崽子，哎，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在哪儿呢？你娘来信了。 景儿，我一会儿回来啊。 说完就闪没影了。展昭摸了摸下巴，看着坐在桌边正笑眯眯对跑到院门口的萧梁挥手告别的小四子。 狼崽子， 这个有点意思。 天尊将小四子放到桌上后恶狠狠瞪殷侯，殷侯摸着下巴望天，佯装什么都不知道。公孙悄悄抱起小四子和赵普闪到门口避难，以免被殃及池鱼。天尊瞪完了殷侯，回头找白玉堂算账。 你想知道干嘛不直接问我？我亲还是他亲啊？谁养大你的？胳膊肘往外拐。 白玉堂张了张嘴，真是合了那一句无妄之灾。天尊见白玉堂不回话，不依不饶的。 谁比较亲？ 你。 我是谁？ 师父。 连起来说。 说什么？ 白玉堂不太明白，展昭和小四子在一旁对他使眼色对口型。 师父最亲呀，笨。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